喺《帖撒羅尼加》裏面，其實呢本書點解係保羅寫嘅呢？保羅就係當佢喺帶住福音去傳，帶住福音去旅行傳道嘅時候，佢就寫咗呢封書信。佢點解要寫俾《帖撒羅尼加》教會呢？因為《帖撒羅尼加》人佢因為福音嘅緣故而受到逼迫，喺咁嘅緣故底下，佢好想翻去《帖撒羅尼加》教會，但係因為種種嘅原因，佢翻唔到。於是佢差派佢嗰個屬靈兒子提摩太代佢去，並且寫咗呢封書信彌補翻佢心裏邊嘅不足，因為佢覺得對帖撒羅尼加教會係一種遺憾。喺《帖撒羅尼加前書》第一章裏邊，保羅為到帖撒羅尼加教會感恩。一方面咧，因為帖撒羅尼加信徒喺信望愛方面咧有好美好嘅表現；另外一方面咧，因為帖撒羅尼加教會嘅信主嘅人係蒙神嘅呼召，蒙神嘅揀選，佢哋能夠活出被揀選嘅生命。無論喺困難、喺困境，佢哋遇到咩問題都好，佢哋都仍然堅持翻佢信仰，所以佢哋可以喺成為其他附近教會嘅一個美好嘅見證，亦都成為一個美好嘅榜樣。今日所讀經文就係《帖撒羅尼加前書》一章二至十節，請聽我讀。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們，在我們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坚忍。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从此你们作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止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有请黄牧师。 其实你将刚才的见证和刚才 Michael 的那个 introduction 其实都差不多了，其实我都可以收收地工了，我尽量简单一点。就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福音咧对我哋嘅生命咧系一定会带嚟改变，同埋一定咧系一个好重大嘅意义，等我哋去经验，等我哋去实践，同埋咧藉住呢个经验同埋实践咧就会影响其他人。所以福音带嚟改变系必然嘅，系我哋要期待嘅。就正如咧每一个人咧，就真系你遇见神嘅时候，我哋都要咧有一个正确嘅期望，因为如果你个期望搞错咗咧，咁你就唔單止對上帝，你對人生咧都會產生你有好多好失望嘅嘢。咁今日我成日想講一樣咧，就係好多人咧都嘗試用唔同嘅見證咧嚟到去演繹福音嗰個嘅意義嘅。我哋同人傳福音，其實唔單止係講福音嘅內容，因為個內容咧係不變嘅，就係耶穌嘅犧牲去救贖人。但呢個嘅內容點樣喺唔同人身上面產生個意義咧？呢、这個就唔簡單啦。無論頭先阿簡生嚇對佢嘅生命，到佢所遇到嘅國內一啲比較貧窮嘅也好，或者係有高官厚職嘅都好，唔同人咧都經驗聽咗呢個福音之後咧，佢要喺佢生命裏邊咧去產生一個作用。不過有啲時候咧，我就發現喺同弟兄姊妹傾偈啊，牧養大家嘅過程裏邊咧，我哋見到一個現象就係、是。好容易我哋喺福音嘅路上会跌倒㗎。跌倒意思即係你放弃。放弃即係咩意思呢？简单嚟讲，放弃就係坚持嘅相反嚟㗎，係咪？有啲人放弃因为佢搵唔到坚持嘅原因或者意义或者结果。即係我继续落有咩意思呢？好多唔同嘅范畴里面都会有咁样㗎。坚持我哋知道係会带嚟有好多好嘅结果㗎。有一样咧，我一生里边咧，即系试过好多次啊，尝试，但系都好常中间就系放弃嘅，系咩咧？就系跑步。咁我知道近呢几年好多人中意跑步噶吓、 半馬乜馬都好啦咁樣嚇。咁咧就我跑咧個目標咧就係跑嗰啲運動場，即係四百米啦，一個圈啦。咁我通常跑到第五六個圈就放棄，即係兩米兩 km 到啦嚇，係啦冇錯。咁我試過學生嘅時候咧，就因為我又想參加奧運啦嚇，係真嘅，係即係可以見到一份人係幾咁不切實際嘅嚇。即係跑圈咧，跑咁六個圈咧就放棄嘅。但我又想參加奧運，但係因為我參加乒乓波項目嘛，體力嘅要求冇咁即係冇咁犀利嘅嚇。咁但係我每一次咧就想好想去突破咧，我即係我個氣啊嗰、那個即係其實我個心肺功能係頗弱嘅，我個人係容易冇氣嘅。但係由於我運動裏邊有天分，咁樣咧，所以咧我就諗下點樣去善用我呢一個天分。但係要補足咧，就先要突破我呢、這個即係持久力啊。咁我每年都試咧去。嘗試去突破啊！但係好多年都唔得。咁當然啦，我今年係試過一次嘅啫，跑咗一次步啫，我自己都係跑咗五個圈，咁我就放棄啦。你知啦，誒嚟過屋企都知道，球場就在我面前，嚇、啊、就喺我面前啫，唔夠一百米就係個球場啦。一個咁利便嘅即係外在嘅因素，但係敵唔過我裏邊咧嗰種嘅堅持，即係嗰種堅持唔到啊！容易放棄咧呢一種咁樣嘅 pattern。咁今日呢段嘅經文咧，佢講俾我哋聽，福音當然喺唔同嘅書信裏面，喺唔同嘅福音故事裏面咧，你講到有得醫治嘅，有得生命有唔同嘅改變嘅。但今日呢段經文咧，佢就話俾我聽一樣嘢。呢樣我見到咧，係好多時候弟兄姊妹唔係好期待喺佢哋嘅生命會出現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堅忍。福音嘅結果咧，就係大力係啦，哇犀利啊！今日首領真係手口並用，你唔知佢唱緊歌嘅時候咧，佢係做緊個 part 係佢控制噶，手口並用咧呢、這個真係我哋牧恩堂唔係牧愛堂啊 ，sorry 嚇，牧愛堂咧真係好需要呢啲咁多恩賜嘅弟兄姊妹噶嚇。好啦，講翻呢段嘅經文啦，佢話個重點咧，你會見到喺第三節咧，佢其實係講咗三樣我哋好熟悉。福音在我们生命所造成的影响是哪三样呢？就是信心、爱心和盼望，就是我们很熟的信望爱。那你看先看一看呢，在第三节里面他就勾画了福音对一个人的生命带来一个是很重要、很积极，也是你很需要的。不单止你好像我这样需要突破体力上面的限制才有更好的表现。其实我哋好多时系知道要做乜嘅，其实呢个世界我哋唔系欠缺分辨嘅能力，好多知道咁样做系好过咁样做嘅，我哋都知道咁样努力落去系好过我哋而家咁样中途放弃嘅，我哋都知嘅，欠缺嘅就系嗰种韌力，即系呢度所讲嘅坚忍啦。嗱，你会见到咧，佢讲啦，同帖撒罗尼加嘅肢体讲，咁头先主席都有讲过咧，就系、是、当时佢系受到逼迫。受到壓力，咁帖撒羅尼加係一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商業城市，即係大家裏面嘅人咧都係好叻嘅。其實就同哥林多教會非常類似，即係保羅咧，佢係要面對一班咧係喺嗰個嘅即係帖撒羅尼加，因為本身係一個相當之競爭，即係好 competitive 啊，即係競爭性好強啊，爭競啊好大嘅一個嘅，因為佢一個。喺無論係國防嚟講，同埋經濟嚟講咧，都係好 strategic 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係好受羅馬一個嘅，即係成個嘅帝國裏面咧一個好重用嘅。而佢嗰個嘅即係帖撒羅尼加城嗰個嘅創辦人咧，其實同亞歷山大咧係有啲親戚關係嘅，即係希臘當嘅希臘時代嘅亞歷山大啦，即係主前三百幾年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呢、這個種種嘅歷史因素咧，就造就咗呢個城市咧，即係都係一個相當顯赫。里面都是很多盲人的。咁所以你想想这个的教会而当时的人信主应该是很初期，因为都是保罗第二次旅程所建立的教会。后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於是保罗就要写信，刚才都讲了想去去不到，咁就写信就去回应。咁对于一班初信主没几耐初咗出来去建立教会，但是要面对这么多的冲击，有些都几似我们是不是我们教会即是成立了一年多，但是我們都看到其實大家都頗大壓力的，我都看到很多壓力，就是無論是可能都是今天講笑這樣說，很多人病啦， 咁啊另一啲嘅壓力就係工作咧，因為大家都係都頗做得唔錯嘅，即係大家工作啊，所以就即係有一定嗰個工作壓力。咁啊慢慢咧開始呢兩年咧就會多啲人啊結婚啦，同埋啊生小朋友啦嚇。咁梗係母親節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啊就嚟做媽媽噶啦，咁啊起碼都有幾個啦喺我哋中間裏邊啦嚇。咁其實都知道咧係啊嚇係你啊，冇咁快係嘛？唔好嚇我啊！有多個唔得啦，我哋已經即係咁少人裏邊，已經有咁有幾個即係懷孕咧，已經都即係出翻嚟，即係個 ratio 都好高噶啦。咁啊，我哋其實都可以想象得到，喺下年開始咧，我哋教會都可能會承受唔少嘅壓力噶。即係侍奉緊嘅人咧，即、就、係、是、你會見到捧住個肚出嚟咁樣，好似我咁樣嚇，即係捧住個肚出嚟咁樣侍奉啊咁樣，咁會有好多壓力。咁、那個問題就係啦。喺呢種種嘅壓力，無論係正常嘅，譬如你生兒育女啲係正常嘅，係嘛？同埋啲唔係好正常嘅，好似香港一個咁奇怪嘅世界嘅裏邊，有好多問題啊！無論係環境嘅問題、政治氣候嘅問題、工作壓力、經濟等等嘅問題，咁多嘅壓力之下，點樣能夠仍然喺呢一個嘅信仰嘅路上面？尤其我哋一直強調入得嚟牧愛堂咧，你都唔好預咗係有好日子過嘅，即係你唔好預備你自己係喺度攤頭下 hea 下咁、啊、所以我哋嗰個新鮮事蹟嚇嘅阿簡生嚇、啊，你見到佢雖然佢個人可能唔喺度，但係佢嘅精神同埋希望佢奉獻都係繼續長存㗎，好重要知唔知啊？人唔喺度真唔緊要嘅，嗯。喺度都好啊！咁好啦，咁我哋見到其實我哋係需要呢一種嘅生命喺呢個群體裏面不斷嘅出現，不斷嘅互相影響。其實你喺後面即係第七八節，唔使去啊！咁你都會見到嘅，就係講啊，帖撒羅尼加嘅教會，雖然你班係一個新信主冇幾耐嘅信徒，但係卻造就咗一個好大嘅見證啊！即係影響咗當時馬其頓係個大嗰個省，即係一個大嘅 region 獨立嘅。即係喺一個即係叫做好似咩自治嘅地方咁樣，帖撒羅尼加就係佢嘅首府。咁即係話佢咧喺一個好重要嘅時間嘅裏邊，佢哋呢一個嘅教會嘅群體咧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見證。咁但係我翻翻第三節咧，就係講點解呢班人會有咁樣嘅見證，有咁樣嘅能力咧？保罗就讲咧，因为喺呢一班嘅群体里边，喺佢嘅信徒里边揾到三样好重要嘅元素 ，which 都系我哋好需要信、爱同埋望。信望爱又好，那个次序唔好太过，即系唔使太过紧张啊。咁但系你要见到第三节一个好好嘅一个描述咧，佢就讲呢一个嘅福音点样系进入一个人嘅生命，而点解会产生嗰个咁奇妙嘅果效咧？嗱，佢讲咗三个，其实系三个唔同嘅，即系信望系三个唔同嘅元素啦。但系佢呢个嘅得意嘅地方就系佢演绎嘅时候咧，佢都有一种层次嘅。点解咁讲咧？第一种咧就系话啦，因为你嘅信心咧就能够成就咗嘅工作啦。工作呢个字咧有几个嘅，即系其实一个好阔啊，唔系净系话做嘢嘅。因为如果摆得同信心呢一个字摆埋一齐嘅时候，呢种嘅工作咧喺圣经嚟讲吓，较多嘅时候系讲紧一种善功啊。因为信心系产生，唔系话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做嘢勤力，咁当然都系好事啦。但系呢个比较系针对咗你，即系会做一啲应该做嘅事。咁嗱，呢个系第一层次，即系一个人有信心啦，佢系愿意做一啲应该做嘅事。但系呢个系第一个层次啫，但系第二个层次咧，就系讲爱心啦。今日系母亲节啦，你就知道咧，好多母亲啦，即系应该绝大部分母亲系好扑心扑命嘅。咁佢其实佢嗰个系唔系第一个层次，即系唔系话，咦，我要做多啲应该做嘅嘢。即系佢做嗰样嘢嘅背后嘅动力咧，唔单止系一种道德。道德或者我应该是这样做的。而是他的第二层呢，就是他在应该之外呢，是背后呢，是下面呢，是一种爱。你知道爱 比應該是更高層次同埋更持久嘅，係咪？你只係應該做一樣嘢，你都係好事。但係如果係因為愛心嚟做咧，你會做得更加徹底。所以佢係一種勞苦啊，你明唔明啊？勞苦啊，即係苦嘅、辛苦嘅，但係甘心嘅。所以你會見到愛心所造就嘅咧，即係福音產生愛心，愛心係造就一種願意為你所愛嘅人承擔嗰種嘅勞苦。所以你諗啦，諗阿媽就係咁樣啦，完全係出自嗰種嘅愛。但係第三種咧，就是因為盼望咧而產生嘅堅忍。嗱，呢個所講嗰個嘅即係嗰個層次同埋嗰個嘅持久咧，就更加長啦。嗱，佢之前都係講緊啊，應該做嘅你會做。第二就係因著愛嘅緣故，你好願意去做，甘心咁去做。而第三咧就係因為盼望嘅緣故咧，你就有一種堅忍，係堅持，係直到底嘅，做到完成嘅工作為止。咁我好希望咧，簡生都係，即係無論身體佢俾佢幾多嘅困難，有幾多嘅即係可能唔係咁順暢嘅外在嘅環境。內在嘅身體，但係我相信係因為佢嗰種盼望咧，而有一種嘅堅忍啊！佢而家嘅呢個情況，即係阿簡生嘅情況，就係最需要堅忍啊！因為到一啲內外都煎熬嘅日子嘅裏邊咧，你就好自然就會問乜嘢令我堅持落去？我同一啲喺婚姻裏面有困難嘅couple 去分享嘅時候，我發現當然去解決一啲潛在嘅問題啊、溝通啊，或者過往裏面一啲歷史問題，都係一啲好重要要去面對嘅。但係你同佢傾嘅時候咧，你最重要咧就係令到雙方都有一個信念，就係點解我要堅持落去？即係你首先要俾佢見到堅持落去嗰個嘅價值啊！如果唔係點解咁辛苦啊？点解咁困难啊？点解你仲要挨落去啊？我哋喺做服侍嘅，最多人系中途放弃嘅，都系问我唔系唔想坚持，有当然都有自己内里边嘅软弱啦。但系好多时候心里边自己都会问个问题：我落继续咁落去有啲咩意思？有好多人离开教会嘅，我都听过有人咁样分享，就系、是、我唔系唔想揾上帝。我不是觉得上帝不真实，而是我不知道我这样坚持下去对我生命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见不到上帝的临在和他的生活是有什么关系。他回来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找不到价值，即是简单来说，在信仰的路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坚持下去。其实今时今日坚持是一个已经是遗失咗嘅一个嘅，你可以话美德啦，或者一个嘅生命嘅素质，因为我哋真系习惯咗放弃，而且系习惯咗系用一种好批判嘅方式，你揾到好多嘅理由叫大家去放弃，叫自己去放弃。五四嗰日即系早几日啫，咁可能系五四运动嘅缘故啦吓，即系纪念啦，可能大家未必好 pay attention 呢一个日子。咁咧就有一个嘅专栏作家曾志豪啊，有冇听过？咁佢寫咗一篇文章，咁佢个文章佢就个主题几有趣，佢就话孙中山能敌过网民嘲笑吗？即係话个意思係咁，假如孙中山喺今日即係发动呢个辛亥革命，而咁啱喺呢一代里面係有呢一个 Facebook 呢一个嘅社交媒体平台嘅出现，你估孙中山捱唔捱得过啦？咁点解咁讲呢？就因为而家嘅人呢是好着重嗰个效果结果嘅。咁无论我哋过往嗰几年里面呢，喺社会里面出现过唔同嘅运动，无论係雨伞嘅，无论係国民教育啊，无论係等等啊，好多耐唔耐就会有一啲嘅命题出嚟。咁呢好啦，做咗一段时间呢，嗰、那个发动者初时呢係俾人即係个寄口望嘅，好似峰峰啊或者三子啊，或者諸如此類咁啲咁嘅人物啦，但係做咗冇幾耐之後咧，好多時咧啲人咧就會因為個效果唔係好理想啊，咁於是乎咧喺網裏邊咧就會出現咗好多呢啲咁樣嘅人咧，就會鬧你做完咧又係咁，即係 咁佢就話咧，個網即係嗰個嘅專欄作家就話啦，而家網民咧就好似當自己係追擊手一樣，即係咩咧？即係希望咧一擊即中嘅，即係大家都好似期望，哇！我今次搞呢一個嘅行動，水貨咁樣嚇，即係光復咁邊度都好啦嘛。搞一次咧就哇啲水貨客冇曬嘅嚇，搞一次咧就咩都即係、香港嘅問題咧就解決到嘅咁樣。咁於是乎咧，結果梗係唔係咁簡單啦。咁就好多網民出嚟咧，就會有啲冷嘲熱諷啊。咁所以嗰個嘅專欄嗰日嘅主題就係、是：如果孫中山今日喺度，好可能辛亥革命咧第兩嘢咧已經收工噶啦。點解？大家知道嗰、辛亥革命要去到差唔多第十次係嘛？應該係係華唔偉話你講你講嗰下好有好權威喎，係我當係啊。咁大概咁上下啦，真係 OK。咁你到第十次先成功，所以佢個問題就係啦，孫中山如果不幸嘅活喺呢一個 Facebook 嘅年代，可能去到第二、第三次咧，已經被網民所唾棄啦。大家已經放棄咗啦，因為我哋都係期待一嚟就一擊即中。你有好多個問題，你喺度糾纏緊。挣扎紧，努力紧。无论你找你自己嗰个嘅呼召，实践你嗰个嘅心智。无论你要头先刘远讲揾翻佢阿妈，吓、真系好感人。佢系我知。无论咩都好，你都系要去坚持嘅，因为唔容易嘅，唔容易，好容易放弃。我哋其實係輸喺放棄嗰度，我哋唔係唔識得分辨咩係對錯，唔係唔知道咩係有價值，我哋要去追求，我哋都知嘅，我哋係放棄嘅啫。所以福音佢話啦，福音嚟到咧，帶俾我哋第一個嘅就係由信愛到望啦，就是、你會見到我哋係唔單止係願意做，唔單止係因為愛心嚟去做。而且我是坚持下去，因为我信是有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那这个是一个是很，你不要看笑这个信望爱，以为觉得哇这个就是福音的结果了。不要看笑这个，因为其实这个正正就是一般人在我们肉体的里面是最缺乏的一种的素质来的。你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个不是人自己可以给到自己的。第二个呢，第六节里面他讲了，也都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想强调一点，就是福音带来的结果的生命的改变是人不能够自己去做得到的。为什么说呢？第六节你看看，第六节就更奇妙了，他就说了，你们效法我们，也都因为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因为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就在大患难的时候领受了真道。那其实他真的说在患难的时候的喜乐，如果是本来的和合本，他来讲是患难里面的喜乐，圣灵所赐患难里面中的喜乐。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就是非人本性是能够有的呢？患难大家都试过的了，困难，不说患难那么严重啦，困难啦，是不是困难，我们已经是很就是很难受啊，很难过啊。点会有喺患难里面都能够有喜乐呢？系嘛？病到死死下啦，无论你自己又好，屋企人又好啦，啊！咁你见到一啲好大嘅难题，你觉得你都会问个天，问上帝，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边？如果系进入一个咁样嘅光景嘅里面，你心里面压制住嗰啲嘅难受，唔俾嗰啲嘅负咩？负面情绪。打击自己，你即系你做到咁已经好叻噶啦，系嘛？即系唔会因为咁样癫咗啊、傻咗啊、做啲好唔合理嘅事啊、吓报仇啊咁样嗰啲咧，同人死过咁样，即系你唔咁样做都唔错。莫论咧，圣经就话啦，喺患难里边系有喜乐。嗱，第三个嘅改变喺下边啦，就喺第应该第九节，冇错啦，第九节。他就说了，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另一种的结果呢，就是远离，即是离弃偶像。啊，这个呢又是大家要明白，在当时的世界来讲呢，是即、就是 拜慣咗多神，而且拜多神呢一個咁樣嘅舉措咧，唔單止係一種即係當時宗教氣氛文化係咁樣，甚至乎係識做嘅一個表現嚟嘅，即係識做啦，因為個個都係咁樣。全世界都咁，當然就係、是、嗰、那個主宗主國即係羅馬帝國啦，係咁樣嘅，即係拜多神。咁所以你諗下呢種拜偶像咧，係唔單止係根本上人嗰種嘅自然傾向就會拜偶像噶啦，嚇、啊、信占卜啊、命數啊咁樣嗰啲都係噶啦，好自然嘅。再加上係文化同埋政治上面嗰個嘅需要嚟嘅，所以你咁樣做咧係多重意義嘅，即係拜偶像啊。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我哋根本上即係你，因為你心裏面唔平安嘅啫，嚇冇咩文化嚇，文化少少啦，因為可能係傳統流落嚟咁樣。但係我諗政治嗰個層面就冇咩啦嚇。咁、啊、但係嗰個年代拜偶像就其實意義係好多重嘅。咁好啦，喺咁多重嘅意義之下，你要放棄、哦，你放棄、哦，離棄個偶像、哦。我想大家了解咧，呢一種嘅離棄本身已經唔容易噶，唔係一種就啊，我信耶穌啊，唔拜觀音啦，唔係咁簡單噶。當然啦，你拜開觀音唔拜而去信耶穌，本身都唔簡單噶啦。何況我頭先講嘅就係仲你仲要即係理解埋佢成個嘅多層次嘅意義嘅話，咁你要擺低啦，係好困難嘅。咁你真係變咗一個咧唔識做啦，因為全世界都係咁做嘛，你唔咁樣做啦。啊！你習慣咗去依靠一啲嘅偶像，而嗰啲偶像通常係好功能性嘅，生仔啊，即係財富啊，你知噶啦，即係我哋中國人好慣噶啦。啲一啲偶像有功能，你擺低曬呢啲功能性嘅依靠嘅對象，而你將你自己生命，佢講咧呢個嘅轉變係點樣嘅咧？就係、是、你唔係要嗰啲嘅偶像去幫你，而係你去服侍嗰個又真又活嘅上帝。我哋拜神都系无非都系想得到神嗰个嘅庇佑帮助，完成我自己心里面做唔到，即系想做又做唔到嘅嘢，系咪？大家佢系掉翻转，放弃呢啲嘅倚靠，而去服侍嗰个嘅神，一定要好似呢个经文所讲，又真又活啦，咁你先会咁做，因为嗰个转变同埋个牺牲实在太大啦。同埋你嗰種嘅堅持啊，所以保羅點解咁迫切寫帖撒羅尼加呢封信俾當地嘅教會嘅肢體咧，就係、是、深深去感受到咧，佢哋活喺嗰種嘅壓力嘅裏面，而喺壓力裏面咧，最容易嘅就係放棄。所以保羅佢就話啦：，我見到福音喺你哋生命裏面彰顯出嚟，而其中一個即係要佢講見證。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生命是显出一种的坚忍出来的，是很强的坚忍。当然经文以后就告诉你了，为什么帖撒罗尼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有这种的坚忍呢？不是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样都说了五个字了，原来都、啊、好，我们看一看、我们只是看、第四节第四节先吓，好，第一个咧就系、是、我哋要明白点解我哋会放弃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嗰个嘅焦点同埋眼光咧系摆喺嗰个外在嘅环境嘅因素，我哋好容易放弃嘅，系咪？你储钱储十万八万都唔容易啦，但系首期买层楼嘅首期讲紧一两百万，咁你就好容易放弃啦，储乜鬼啊，冇玩啊！唔係，應該攞去玩啦，唔係冇玩，攞去玩啦，因為十萬八萬攞去玩都有啲嘢玩下喎，但係十萬八萬攞去買樓，冇真係唔玩啦，買咩你停車場都買唔到個啦，咁於是乎咧，你好自然啊，就係點啊，放棄啦，話攞去玩咗佢就算啦，所以環境咧就係最容易叫人放棄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就見到啦，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面咧。信徒嗰个嘅盼望同埋佢哋种嘅坚忍咧，嗰个嘅基础唔系喺个环境嘅里面嘅，而喺咩？啊，好老土嘅，喺上帝里面。我知道你就话吓有呢啲啊，不过都有啲具体嘅原因，好似第四节就讲啦。嗱，你要见到个基础系喺上帝嘅里面。咁我哋举呢一个第四节为例，佢保罗佢就讲啦，佢话上帝所亲所爱嘅弟兄， 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嗱，呢一个咧又系一个好唔简单嘅一个称呼嚟嘅。譬如第四节嘅上部分，佢就讲啦，佢称话上帝所爱嘅弟兄。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即是你要用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去听这句说话。因为上帝所爱的乜乜乜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呢，只是我来形容哪个呢？亚伯拉罕啊，摩西啊，即是这些啊，大卫啊，即是什么人啊，即是猛人，没错。即是 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不是随便讲的。只是那些在他生命里面正即是见证得到是上帝大大的使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才会用这样的去表达。但是今天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每一个呢在主里面的人呢都成为了上帝所爱的了。即是本来一个是很难得的一个 honor 来的。就好像你想大紫荆啊，是不是大紫荆啊，勋章啊，是但啦，我们不会拿那些啦。那些啦。即係本來係啲社會賢達啊，咁你先有份攞。咁如果係各位達官貴人啊咁就，咁因為喺主嘅裏面，而且你係蒙揀選啊，呢個完全係上帝嘅稱呼，係上帝稱你為佢所愛，而基於上帝嘅揀選。OK， 嗱呢一種咁樣嘅身份，呢一種咁樣嘅肯定。其实是由上帝那里来的，不是由我们那个的努力，或者、啊、你做得不错，于是乎上帝就 honor 你，就说啊乖仔这样，个个他都是叫乖仔的，是上帝所拣选的。其实我们人生里面，你知不知道一个很大的力量的，就是坚持下去的，就是希望得到人的肯定。有很多的年轻人很努力要创业啊，咁、啊、你睇过好多故事㗎啦，原来係想好想得到父母嘅肯定。係咪，或者得到某个心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人，好得到佢嘅肯定。其实大部分人嘅努力嗰种坚忍啦，嗰种毅力呢，点解会坚持落去，就係、是、想佢心目中嘅人，即係某啲人係肯定佢，俾一句说话俾人， good job， 做得好喎，我欣赏你。每个人其实心里面都在追求一个能够被肯定的原因。第四节保罗他就讲了，你们已经是被上帝肯定，而且你们得着这个的福音。第五节就讲了，不是因为人的智慧，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什么，而是在乎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见证福音那个的能力，我哋有两个好重要嘅进路嘅。第一个进路咧，就系我哋要见到上帝嘅教导咧，系好有智慧嘅。啊，呢个都系我哋喺牧爱堂常常强调咧，就系你要捉紧圣经嗰个嘅教导。但系圣经嘅教导咧，唔单止喺嗰种嘅道理嗰种嘅完备，嗰种嘅福音嗰种嘅超越性里边咧，我哋可以见到。第二样咧，就喺圣灵藉着上帝话语嘅能力啦。嗱，好似头先啊。简生佢，我觉得佢即係喺最结尾嘅时候用雅各书四章嗰、那个一个嘅即係回应係非常好啊。就係、是、见到係啦，你要见到上帝喺佢嘅生命里面係用圣经同佢讲说话。我相信佢呢一种嘅即係坚忍，佢种咁样坚持落嚟，唔单止係佢个性啦，而係因为係圣灵嗰个嘅临在。圣灵一定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显出他的能力，俾我哋知道咧，我哋系活喺圣灵嘅能力嘅里边嘅。喺当时嘅人咧，即系喺希罗文化嘅时候咧，好多人系中意追求一种智慧嘅，智慧系好紧要。我哋都好 treasure 噶。我哋觉得圣经俾我哋好多智慧噶，好美丽嘅教导，你谂都谂唔到噶，就系、是、指出人嗰个嘅困局同埋人嗰个嘅出路噶。但系圣经嗰个嘅能力唔单止系一个说话，唔单止一个道理嘅上面，而喺圣灵嗰种嘅临在。圣灵有时会喺我哋服侍嘅时候，会同我哋同在，感动我哋，催逼我哋，安慰我哋。嗱，呢我哋都系我哋好需要去捉紧嘅。嗱，呢啲都唔系从我哋而嚟嘅。所以我头先话啦，嗰种坚忍喺边度嚟嘅咧？ 种信望爱嗰种嘅生命嘅效果系点样嚟嘅咧？就原来你发现保罗就要强调咧，就系唔系建立喺一啲外在嘅环境因素嘅里边，而系建立喺咩咧？上帝嘅肯定，上帝嘅拣选，上帝一种对你生命嘅一种嘅确定，真理嘅临在，圣灵嘅能力喺你嘅生命里边显现出嚟。嗱，所以你见到呢一切林林种种都好咧，都唔系从人而嚟噶。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话我要先经历福音嗰个好处，你就要先问我自己，我系咪能够捉紧经验到呢一切？我哋先至能够产生嗰种生命嗰种嘅坚忍。边一切系指到乜嘢咧？你肯定上帝对你嘅拣选同埋接纳，你经验到上帝话语嗰种嘅真实，同埋圣灵能力嘅临在，呢一切都系我哋捉紧上帝嘅福音同埋福音嘅能力果效嘅一好重要嘅元素嚟。我哋唔好净系成日等上帝嚟解决我哋嘅问题，将一啲我未得到嘅嘢好奇妙地赐过俾我哋，将一啲我哋解决唔到嘅难题或者病患攞走咗。唔好净系喺呢啲位嘅里边去等候圣灵或者福音嗰个能力，因为今日呢段经文讲得好清楚俾我听，你喺边度去见证福音嘅能力呢？就是你发现你生命里面是一种嘅坚忍。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好容易放弃，或者根本唔知道为乜嘢嚟到去坚持落去嘅时候，原来我哋系要翻翻去圣经嗰个嘅福音嘅里面，因为福音嘅果效就系产生呢一种嘅坚忍。咁而我哋点样去得着呢种嘅坚忍呢？其实系从上帝对人嘅忍耐而嚟噶。佢呢度佢第下边啊六哦 ，sorry 上面第六节，第六节系啦。其实大家都话一声帖撒罗尼加教会就效法保罗，即系使徒啦，而使徒咧就系效法主。好啦，我哋呢种嘅坚忍喺边度嚟嘅咧？坚忍唔单止系你自己操练而嚟噶。坚忍都是一个恩赐来的，是上帝给我们。那你又怎样得到上帝这种的坚忍呢？就是透过你去经历上帝那种的忍耐。简单来说，我们生命能够去坚忍，是因为我们经历到上帝对我们的忍耐。因着上帝的忍耐，我们的生命得到坚忍。你见到在历史里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看整个拯救的历史。可以有啲人从一种信实，即係话哇上帝讲得出就做得到，因为喺历史里面你见到。咁而上帝要由讲嗰刻到做嗰刻，係一个好漫长嘅时间嚟㗎嘛。係一段好长嘅历史。而喺呢段咁漫长嘅历史里面，你重复见到嘅系咩呢？除咗上帝嘅大能同埋爱之外，就系、是、上帝嘅忍耐啦。就系、是、长期多番嘅忍耐。你睇亚伯拉罕嘅故事嘅时候，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系多番嘅用自己嘅方法嚟对逼一个仔出嚟嘅，点都整一件出嚟。要话用多次嘅方式吓，从佢个仆人个仔叫咩名喂？以实玛利系冇错，以实玛利。到佢嘅表弟边个啊？罗德，即系其实佢系谂过好多嘅方案嘅。耶和华一直都系讲系你自己嗰个嘅，但系佢就谂自己好多方法，上帝忍不断咁去带领佢，话翻俾佢听，重新嘅，咁要好多次之后，佢先至明白。咁呢个系一个故事里边啫，已经要忍咁多镬，唔系咁多次咯。即系何况，如果从以色列人唔使讲啦，喺成个出埃及就见到上帝嘅忍耐。耶稣嚟到嘅时候，佢就忍嗰班傻更更嘅门徒啦。因为多次咧就讲东咧，佢就谂咗西嘅，就话头咧就唔醒尾嘅，完全系活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嘅，甚至乎咧就即系嗰啲叫咩啊？好豪气咁讲话唔会离弃佢嘅主嘅，都三次嘅系否认佢嘅。咁你谂下喺唔同嘅人物嘅里边，上帝所彰显嘅系咩？系嗰种嘅耐性啊！我哋系从经历上帝嘅忍耐，我哋系得着咗生命嗰种嘅坚忍。 本來呢個 point 咧係幾重要同需要多時間，不過我今日再講落去咧，都大家都辛苦噶啦。我只係想大家你有時間或者等一陣分享嘅時候，你要明白一樣嘢，你嘅堅忍唔係單係靠自己，即係嚇一鼓作氣咁簡單嘅。我哋有好多外在嘅從上帝而嚟嘅資源，係建立我哋呢種嘅堅忍嘅。所以睇翻頭先我講嘅，你睇翻或者講到大綱嘅裏面都有提及到嘅，我哋嗰種嘅堅忍唔係從外在嘅環境，係上帝嘅救贖、上帝嘅忍耐、上帝真理嘅賜予、聖靈嘅同在、佢能力嘅出現，係咁多事情裏面。所以我好希望大家，你翻到嚟教會，你喺你嘅教會生活裏面，你經歷呢一切，上帝為你預備嘅。佢用好多方法，佢好似一个妈妈用好多方法去代表佢好爱佢嘅仔女一样。无论煮嘢俾佢食，买嘢俾佢，等佢门，煲汤俾佢，好多方法，种种方法都系想俾佢知道，上帝系唔会放弃你，一直守护住你，而愿意你都守护住呢一个嘅信仰，就好似接受来家嘅教会嘅弟兄姊妹一样。我哋今日有好多嘢，我哋知道要做，我哋需要嘅系呢一种嘅坚忍。呢、这、一个礼拜咧，其中一个喺我哋嘅即系众多嘅 group WhatsApp group 里面咧，我觉得有一个好都好振奋嘅，亦都系唔知点解一个姊妹话想学琴，即系我已经哇好快，我见到啲人，但未试过咁快有反应嘅吓，即系喺我哋嘅敬拜小组 group 里面。咁我就其中一句咧，我哋好深感受嘅就係、是、有啲人就又提醒啦，即係當然啲過來人提醒啦，就係、是、彈琴係需要好長嘅時間下苦功嘅。咁有個姊妹就講：我都預咗每日一兩個鐘頭啦，咁樣嚇，係嘛？我咧啊，奧利咧就係、是、需要多啲堅忍嘅。希望你呢一次咧，我正常時間啊，但係你都得嘅，你應該都好多正常時間嘅。求神繼續俾多啲空間俾你嚇，即係咁我相信大家知道係每一件事咧係有好嘅，你所追求一定係好，你先至追求噶，係嘛？我估大家唔會傻到咁交關啦，追求一啲傷害自己嘅嘢。但係我都知道個目的地，我都知道個價值，我欠缺嘅係嗰種嘅堅忍、堅持。我希望無論你學琴，因為你想喺敬拜里面侍奉，点解你要喺敬拜里面侍奉？你敬拜呢一件事上面，点样去经历嗰个嘅上帝嘅信实，带俾你啲咩盼望？对你嘅生命有啲咩咁重要？你系捉紧呢啲，你先至有嗰种嘅坚忍。点解你要去走到咁远里边去传福音？点解要放低自己嘅事业？就是、因为你知道嗰样嘢系带俾你同埋身边嘅人，系有一种无可替代嘅福气喺个里边，系一个嘅应许喺个里边，你先至能够坚持落去。所以，唔单止你要揾你自己坚持嘅对象，我相信你亦都得着福音而俾我哋坚持坚忍嗰种能力，因为系上帝刻意嘅用佢嘅救恩，用佢喺历史里面嘅工作，毫无保留话俾你听，我愿意同你一齐嘅坚持落去，因为佢等我哋回转都等咗好多好多年，亦都等我哋继续同佢同工，不断嘅去呼召我哋，所以希望我哋冇理由。亦唔可以放低上帝俾我哋嘅呼召，无论系病患，无论系经济困难，无论系个效果唔系好理想，无论系有好多好多外在嘅因素，因为我哋坚忍嗰个嘅基础系喺上帝嘅福音嘅里边，愿主咁样去俾我哋一种咁嘅信心，一直走到佢翻嚟嘅日子。阿门。